大家好，我是目中人，感谢各位收听我的演讲。上一次呢，我们说到儒家与西方的保守主义存在着不少相通的地方。实际上，我的这个整篇论文基本上很大的篇幅都是在论述这一点。这是这个后续会详细的去讲，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相通的地方呢？因为这两者呀，可是远隔万里，相距千年呐，千年都不止，两千年吧。他们何以会存在这样的相通之处呢？我认为其中一定有一些重要的因素，至少存在的一个纽带能够把这两者连接起来，这就是封建制度。这个呢，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那么我也做一个预告，现在呢，这一次呢，只是把一些外围的问题交代一下，澄清一下。下一次讲我会真正切入主题。因为我们知道西方的思维方式呢，基本上是二分法，就是一个叫形式，一个是质料。那么放到这个思想上也是一样，形式呢就是指的它的逻辑它的思维方式，质料呢就是它的内容。那么我这个论述啊，对于这个课题的论述也是从这两方面来进行的。首先下一讲我会去论述儒家的保守主义的这种思维方式，从这种形式上去论述它，看看它到底思维方式上是不是保守主义的。那么之后可能还要拿出一次或两次的这个课时，然后来讲什么呢？就是讲儒家的具体的政治内容，看它从内容上是不是跟西方的保守主义有很多契合的地方。这是做一个预告哈。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演讲。首先呢，我们说儒家是非常明显的一种封建精神儒家就是封建精神。孔子本身就是贵族，尽管我们说到他的父亲那一代已经是一个低级贵族了，属于士这个阶层，但是孔子的祖上曾经在宋国做过大司马，世代都是大贵族。所以我们看到孔子身上清晰的存在着这种贵族的精神血脉。那么儒家的另一位亚圣孟子，他的家族也是出身于大贵族，他是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孙氏的后裔。那么我们说其次呢，西周的封建制，我们说就是儒家诞生的一个历史背景和文化土壤。儒家所维护的是什么呢？很清楚，就是周礼。那么什么是周礼呢？说到底，这个周礼就是西周时代的封建秩序。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呀，先秦古儒它就是一种保守西周封建秩序的一种保守主义，它的精神传统就是封建时代的贵族式的精神传统。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孔子他的教育，因为我们知道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私学的最早发端那么我们看看他都教些什么，又不教些什么。我们看他教什么呢？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君子六艺这些东西原本就是贵族的子弟才学的，这是官学呀，是贵族的专利呀，不是庶民要学的东西。比如礼和乐，这是当时贵族才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这个庶民阶层是不需要了解这些的。至于这个射与御，就射箭和驾车，这都是属于战斗技能驾车不是我们今天意义在这个农村赶个马车拉点粮食，那个可是战车啊，当时的战争主要是以战车为形式，驾车是战争的必备技能。而西周封建时代的战争是贵族战争，庶民很少有资格上战场，就算你去了也基本上都是仆从，战争的主角就是贵族。所以这些君子六艺，这个孔子所教的这些东西原本就是贵族教育的内容。 那么我们再看看它不教什么，它不教生产技能，就生产技能，也就是老百姓赖以养家糊口的那些技能，它不教。比如说孔子有一位弟子叫潘池，潘池有一次就向孔子请教种庄稼的技巧啊，潘池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显然孔子就认为这种专业技能那不是我要关注的啊，这不是庶民要，这不是贵族要学的东西啊，不是君子要所要学的东西，而是庶民要学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说儒家从根本上就是一种封建贵族的精神，它维护的是周礼，它的教育也是贵族式的教育。所以儒家其实就是一种保守封建秩序的保守主义啊，这是我对孔子的儒家的定性。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西方的这个保守主义，它的贵族色彩，它也有深厚的浓厚的贵族色彩，尤其是早期。亨廷顿曾经把西方的保守主义总结了三种类型，第一种就是贵族式的，第二种是自主式的，比如说克科就强调普遍价值啊、正义秩序、平衡协调这些，这个他管的叫自主式的。另外一种就是叫情景式的。这三种这个类型出现最早的就是贵族式的保守主义啊，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这个当时的欧洲发生了不少事情，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而且呢，同时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兴起。那么最早的保守主义其实就是欧洲那些传统的封建贵族对这些新事物的一种反应，一种抗拒。这种保守主义其实它的不少观点、它的态度、它的思维方式，对整个保守主义的这个流派来说，实际上是起了一种奠基的作用。它决定了保守主义这个政治思想流派的那些最基本的特点啊，基本的性格。所以说，西方的保守主义也与中古时代的这种封建秩序和封建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具体去看的话，比如说法国早期的保守主义者，比如说那个麦斯特，也译作梅斯特尔，他是法国南部的贵族，还有像波纳德也是贵族出身，这两个都是比较极右的保守主义。另外还有像托克维尔，那是也是贵族出身。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到英国的话，英国的保守主义者这个贵族就更多了啊。但是埃德蒙伯科他却不是贵族出身啊。尽管伯科不是贵族出身，但是呢他深受这个英国普通法的影响啊。咱们冯克利老师啊曾经专门写过一篇论文来阐述伯科思想中的这个英国普通法的因素啊。因为伯科年轻的时候曾经到这个伦敦的律师会所呀来学习法律，这是英国最著名的一些法学院了，法律学院了啊。那么英国的普通法那不是不是这个无根之木啊，实际上是深受英国贵族影响的。因为中世纪贵族领地内部一般都设有领主法庭啊，相当于今天的地方法庭。贵族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他是有司法权的啊，因为这个领地啊就是他自己的财产，他有司法权。不少贵族呢甚至亲自主持这个法庭的程序，甚至就是自己来当法官啊，因为这是也是他们的一大收入来源。所以英国的普通法传统深受贵族思维的影响啊，这种影响也被传递到了伯科以及保守主义的这种政治思潮之中。我们知道在英国，这个英国的传统里边，法官的地位是很高的，比大陆法系的这个法官地位高。因为英国的法官很多其实原本就出身于贵族啊，中世纪贵族干脆自己当法官嘛，很多。那么这个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福特斯丘、库克、黑尔、布拉克斯东等等，这些人都是贵族出身的法官。所以贵族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司法体系原本就是贵族掌控着， 而英国的普通法本身，我们说那简直就是保守主义最好最集中的体现了。主持这个法庭的程序，甚至就是自己来当法官啊，因为这是也是他们的一大收入来源。所以英国的普通法传统深受贵族思维的影响啊，这种影响也被传递到了伯科以及保守主义的这种政治思潮之中。我们知道，在英国这个英国的传统里边，法官的地位是很高的，比大陆法系的这个法官地位高。因为英国的法官很多其实原本就出身于贵族啊，中世纪贵族干脆自己当法官嘛，很多。那么这个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福特斯丘、库克、黑尔、布拉克斯中等等，这些人都是贵族出身的法官。所以贵族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司法体系原本就是贵族掌控着。而英国的普通法本身，我们说那简直就是保守主义最好最集中的体现了。比如说他讲究这个因袭成立，他是判例法嘛，啊，尊重习俗，因为他是习惯法嘛。所以我觉得英国的普通法呀，他的保守主义色彩是由来已久的啊，可能还要胜过在政治学上的体现。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西方的保守主义是深受中古时代封建制度的影响，而中国这边先秦儒家则干脆就是西周封建制的精神延续。这样我们就为这两个相隔千年相距万里的两种思潮找到了一个纽带。下面呢，我就对这两个纽带对这个纽带也就是封建制度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因为详细的介绍后续很多，因为这个整篇论文几乎都在干这个事儿，所以现在只是能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我们说这个在西方封建制度的确立，它不是一个一步到位的事情。在西罗马帝国在这个476年被蛮族灭亡之后，这个封建化就开始了，但是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前后延续了大概得有1200-1300年吧，因为它什么时候这个终点是什么时候有很多争议。像我国国内一般把它的终点定在1500年前后，但实际上我觉得它应该定在这个法国大革命前后啊。它的这个对于这个欧洲的影响是非常普遍的，像等级制度、庄园领主。领主的庄园呐、骑士啊、农奴啊，这些东西是遍及整个欧洲的、西欧的啊，非常普遍。然后我们看一下中国西周这边的封建制度啊，周武王啊伐纣成功之后，他就开始分封他的宗亲，但是这个是规模是比较小的，后来周公的分封规模才更大、更完备。这个商人被打败之后，商人的移民呢也并没有被屠杀或者是全部抓走做奴隶，这一点跟西方的古代历史不太一样。这个是周人的一个特点。在周人的文化传统里边，他对人非常看重，所以我们说如果说商文化是神权文化，那么周人的文化就是人本主义文化。这个人本主义我们这个学界经常跟人文主义纠缠不清，其实他们两个是一个词儿，在英语里边都对应的是 humanism， 所以说这两个词儿其实是同义。这个周人的传统就是人本主义，他很看重人啊，这个人甚至是天地人三才之一啊，对吧？所以呢，周人对商人移民他是完全拿来当人看待的，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呢，商人的移民仍然留在故地，作为一个国家延续着，然后让这个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做了君主，商人的香火延续下去。但是周人也不放心，就分封了武王的三个弟弟在周围监控商人啊，这就是三监，包括魏国、雍国还有贝国。那么武王死后呢，成王年幼，就是由周公跟少公来摄政，这个时候这个三监就联合了武庚发动了叛乱，史称三监之乱。那么周公平定了三监之乱之后呢，他在东方修建了洛邑来震慑东方，但是仍然他没有去消灭商人， 只是废除了五更，然后继续让武功的这个庶兄微子继承了商人的祭祀，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宋国。而且宋国的地位非常高，是公爵。我们知道上父姜子牙的齐国也才仅仅是个侯爵啊。这个周初的分封呢只有四个公爵，很有意思啊，他非常这个喜欢延续就是前人的这个祭祀。比如说宋国是公爵，宋国是商人的后裔，还有就是杞国是公爵，杞国是夏人的后裔，夏朝的后裔，一开始是公爵，后来杞国被这个降级了。那么我们说无论是姜子牙的齐国，还是周公的鲁国，还是少公的燕国，这在周初可都是大国，但是他们只是侯爵啊，他们不是公爵。而且呢在见天子的时候礼仪也不一样，宋公见天子行宾礼，而鲁国齐国这样的侯爵见天子得行臣礼啊。什么叫宾礼？那就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周天子能够跟周天子平起平坐的人，客人盟友，那行宾礼。所以呢宋国的国君就是殷商王族的后裔，是子姓啊，子姓。宋国的这个公族后裔里边有一个在春秋早期做了宋国大司马，相当于三军总司令了，他的字是孔府，名家，后来因为宋国的内乱被杀，他的后代呢就逃到了鲁国，然后呢以他的字为氏，就是孔氏。六代之后，距离孔府家六代之后，这个家族有一个男孩诞生了，他以鲁国的士的身份参与当时的政治，这个人后来名满天下，那就是孔子。所以孔子本为子姓孔氏，他是殷商王族的后裔，他甚至不是周人。那么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之后，就开始大规模的分封诸侯国，这个封国的数量也最多，规模也最大，而且这个制度也最完备成熟。所以梁启超说真封建自周公始，这也确实实至名归啊。周公也成了后来孔子所推崇的圣人。这个当时各诸侯国的模式都差不多，都城被称为国啊，城外的农村称为野啊，贵族住在城里称为国人，那么庶人就住在这个城外田野里从事农业生产呗啊，就是庶人。这种国野对立的格局就是乡岁制度啊，国人一般都是上层贵族阶级，所以后来的国人暴动那可不是普通老百姓造反，那是贵族造反。而野人呢就是下层的劳动者，这两者相互对立，但是一定程度上又是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这个孟子有句话说得好，他说无君子莫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分封诸侯的时候，天子需要在这个祖庙里边举行册命的典礼，分配土地给诸侯，还得封赐人民，也就是授土授民，然后还要给这个诸侯国赐予一个国号。我们知道这个册命典礼基本上就相当于给了这个诸侯国他的政权的合法性，然后又给了他领土，又给了他人民。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国家的三要素，政权、领土、人民齐活了。所以你别看它很古老，但是挺科学的。那么授土授民的这种记录啊，这个史料里记载很多，这个我的论文里边也给了一些例子啊，这儿就不细说了。这个我们说天子啊，他领有天下，所以他有权列土分封诸侯，而诸侯在他国内也可以一样把自己的领土这个再次分封，这个分封给卿大夫。所以说这个天子有权建国，诸侯有权立家，也就是说这个左传里边说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啊。但是诸侯无权建国，建国是天子的特权，诸侯只能分封大夫。那么 我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啊，一个字啊，就是家啊。我说诸侯有权立家，这个家跟我们今天所谓的家庭，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啊。在那个时候，诸侯的领地，诸侯这一层级的这个君主的领地，他的那个政治实体称为国，而大夫的采邑称为家。所谓的有国有家者，就是指这种要不然你是诸侯，要不然你是大夫，反正你是贵族，不是普通人。儒家经典的那个《大学》里边啊，有一个说法叫修齐治平嘛，大家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今天一般都把这个齐家理解为把你自己的家庭整治好，这其实是错的。这里边的家就是指的那种大夫的采邑，它跟国差不多，也是一种政治实体，只不过它的规模更小，等级更低啊。一般说来呢，它有独立的治权，比如说独立的司法、财政、行政、官吏、税赋，甚至有独立的军队啊，而且设有司马这种官职，因为司马在那个时代就是带兵的啊，总可以当做是总司令。国有国司马，家有家司马啊，他这种大夫的采邑，这种家，它也是一种政治实体，只不过它没有独立的与其他国家开战或者是媾和的这个权利，相当于是一个半独立的一个小国。所以我们今天所谓国家这个词儿，这里边有个家字，就是从这儿来的啊。所以所谓的齐家，那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做的，因为你没有家可齐，你有的是家庭，可不是一个政治实体。治国也是一样，平天下也是一样，普通人不可能治国，你哪有国可治啊？所以呢，普通人其实只能修身啊。所以《大学》里边说，这个自天子至庶民，皆以修身为本。我们说儒家其实它有两大源头，一个是政治上的，就是西周的封建制度；另一个源头是什么呢？是宗法制，这也是中国的封建制与西方的这个封建制不同的地方啊。宗族的出现其实远比封建制更古老，宗族是以氏族部落为背景的啊，在商周之前的中国就已经普遍存在了。宗族是构成这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单位啊，它是通过血缘关系构成一个这种从主干到分支，从亲到疏，由远及近的由近及远的那种人与人的关系网络，它很古老啊，它很古老。《周礼》里边的许多规定，其实就是继承自宗法制，包括儒家的仁爱，其实最早都是宗族内部的伦理。而这种宗法制啊，其实这个根源在哪儿呢？在宗教上，也就是古代的那种远古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商代以及之前的中国，这个远古的文化就是一种天崇拜、祖先崇拜、万物有灵的这种萨满教原始宗教。甚至在商人认为啊，这个天神呢与商人的祖先是合一的。上世纪50年代啊，有一位研究殷墟的学者叫陈梦家，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殷墟的卜辞里，这个帝这个字儿，帝就皇帝的帝，它原意就是天神，但是同时呢也是商人的最高祖先。商人认为世间的这个商王，就是这个世间的这个商王啊，他就是天神的嫡系后裔。包括这个周人的这种嫡长子继承制，其实是在这个周人征服天下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它也是源于这种古老的宗法制啊，而这种宗法制是源于古老的宗教啊。天子根据这种宗教，我们说天子是天的嫡系后裔，所以他才有统治天下的合法性。这个天子是大宗，是本支，诸侯是旁支，是小宗。而在这个诸侯国内呢，诸侯是大宗本支啊，大夫是旁支小宗。所以这个等而下之啊，一直就可以把这种逻辑延伸到庶民阶层。 所以这就把整个天下所有的人都囊括在一个宗族的这么一个结构里头去了。这就是儒家对社会的看法啊，从天到天子，再到诸侯国国君，再到士大夫，再到这个庶民，这样一个多层的结构啊，可以说不只是儒家对社会的看法，也是他的这个世界观啊，它根植于祖先崇拜，所有的人乃至于万物，他们都有共同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天，所以呢，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啊，这个祖先就是天，甚至万物也都是天的后裔，所以儒家认为这个民胞物语啊，儒家有这么一个词儿叫民胞物语，根源在这里。所谓的宗法制呢，其实就是源于古代的这种原始宗教。所以说中国不是没有宗教，只不过跟西方的一神教它不太一样。西方的上帝它不是人的祖先，而是人的创造者，人是受造者啊。那么我们说天子的统治权呢是从天而来的啊，因为天是天子是天的嫡系嘛，嫡系子孙嘛。他既掌握着最高的政权，也掌握着最高的神权，是政教合一的呀，不像西方的那个政教分离的原则比较明显啊。在中国，比如说一个诸侯国君死后，继承人继位，在中国是你得去到那个天子那儿啊，去让天子得到天子的承认，这样新君继位才有合法性。而在西方呢，是找教皇承认，是让教皇承认。所以在西方掌握这个合法性的啊，跟那个掌握政治权力的他不是同一个人啊，而在中国则是同一个人。所以这个政教合一的这个特点，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的西周时代的这种封建政治，它就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状态。我们把它叫做家国统构啊，什么意思呢？就说在伐商之前的周人部落啊，他已经是有了很完备的宗族结构了啊，也已经有了很完善的那种宗法秩序了。随着武王灭商，周公平乱，周人征服了很多方国部落，疆域大大的拓展。那么对于这些新征服的土地，这个周初就大量的分封诸侯嘛，作为平藩拱卫王室啊。其实呢，宗法制原本就已经是一种政治秩序了啊，宗族内的人们啊一样存在着政治，嫡长子与诸弟之间的关系，它其实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等这个周人征服了天下之后，那么这套这个宗法秩序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于政治了。这样周人就将原本只属于他们自己内部的这种宗族秩序和宗族结构推而广之，就成了全天下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宗族结构和政治结构基本上是重合的，是家国统构的啊。政治上周天子为君，诸侯为臣，而在宗族关系上，天子是大宗，诸侯是小宗，他们是一家人啊。同样在诸侯国的内部，这个政治上诸侯为君，卿大夫为臣，而在宗族关系上，诸侯为大宗，卿大夫为小宗啊，这个他们也是一家人。在卿大夫的采邑之内也是这么回事，也是一样的，等而下之啊，一直可以延续到庶民阶层。所以周代的这种天下体系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其实只是周人自古以来的宗族结构、宗法制的这种扩大化与政治化。这样的话呢，我们说从天子到诸侯，从诸侯到大夫，从大夫到士，再到庶人，这个多层的这种等级关系中，每一层的等级之内，其实都既是政治关系，又同时又是宗亲关系啊。所以有一个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君与亲往往其实就是同一个人。亲就是家庭或者家族之内的那个君，那个最小的君，而国君就是整个国家最大的亲。 天子呢就是整个天下最大的亲。这种状况我们可以称之为君亲合一。所谓的家天下，我看应该本质上是这样一个意思才对啊。这样的一个特点啊，也使我们中国的这个儒家与西方的保守主义，中国的儒家与西方的保守主义存在的差异啊，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本就与西方的封建制存在的差异。啊，我想到一个题外话啊，这个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呢，特别重视历史，我们的资料保存的那个多呀，那个全呐，全世界可能都找不到第二份啊，而且很早就有史观。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如此重视历史呢？啊，这个其实就是源于周代的一个传统啊。我认为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因为封建制与宗法制的影响啊。你看这个西方的保守主义，他也特别重视历史，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啊，这或许跟他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模式有关系。我们从宗法制的角度来说呀，啊，这是一种古老的宗教与习俗，大宗对小宗的统治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你崇拜祖先嘛啊。比如说周人，他是嫡长子继承制，他跟商人不一样，商人有很多时候是兄终弟及啊。周人的嫡长子，他不仅这个拥有继承父亲财产和爵位的特权，同时呢，他还有一种特权，那就是祭祀先祖的特权，只有他有权利祭祀父亲。而他的诸弟，就是他的各个兄弟弟弟，是没有权利单独去祭祀父亲的啊，他们只能这个在就是只能是在这个嫡长子人家祭祀的时候跟着一起祭祀，陪同在侧。这个古人的宗教信仰啊，谁祭祀这个死去的父亲，他的这个鬼神就会保佑谁，所以朱棣绝对不敢反抗大哥的统治。也是同样的原因，只有天子才有权祭天啊，才有权祭天啊，因为他是天的嫡系，而诸侯不行啊，诸侯只能跟着天子啊，天子祭祀的时候诸侯跟着陪同在侧啊，所以天子就可以合法合理的统治诸侯啊。这种制度你看着好像觉得挺落后挺愚昧，但是呢，它使得这种秩序明确，减少了宗族之内的斗争，让华夏民族更有这个凝聚力，更团结，也更有竞争力啊。这是从宗法制的角度来说啊。那么从封建制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统治这个君主统治臣下，它的合理性在哪里啊？它的逻辑是怎样啊？从封建制来看，比如说我是一个国君，你是一个大夫，那么我对你的统治权从何而来呢？啊，这个按照封建制的惯例，你就得去追溯啊，看看你这个大夫的爵位啊，你的采邑是从哪来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来源，你不能是凭空抢过来的，那不行啊。往上一追溯，哦，原来你是这个上一代国君册封的，你也是他的儿子嘛，册封的。那么你的领地就是上一代国君给的啊，所以你跟上一代国君就有君臣的关系啊，你就有服从他的义务。那么我继承了上一代国君的君位，他的爵位，他的财产啊，他的权利，那么也就继承了这个他与你之间的这种君臣的契约关系。往下推，如果你的儿子继承了你的大夫之位还有你的才艺，那么他也就继承了你的义务啊，作为臣的义务。这一点呢，我们说甚至可以说跟现代的财产继承法的法理都有相通之处啊。你继承了你老爸的财产，那你相应的就要继承他的义务啊，不能说我只要权利不要义务啊，除非你不要老爸的财产，你可以不管他的债务啊。所以你世世代代这个大夫，你世世代代都是君主的臣啊，这个君主世世代代都是你的君，他很讲理啊，他的统治不完全是这个建立在武力的震慑之上的，他更多的相比于集权啊，集权时代啊， 它更多的是要讲一个合法性，而这个合法性就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继承。如果我们联想到埃德蒙伯克对英国人的自由的是怎么来的，它的来源的论述啊，那就有意思了。在伯克那里，我们英国人的自由不是来自什么这个虚无缥缈的自然权利，而是来源于祖先的继承，对祖先自由的继承啊。他强调的是历史和继承。你看，这就是其实就是同一种的思维模式嘛。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要有历史呢？其实就是拿来作为证据啊。比如说过了很多代之后，你无论是从宗族关系上看，还是从封建的这个关系上看，它这个关系会越来越复杂啊，会越来越混乱。所以你不记下来，不记录下来，这个到时候出了混乱就不好办了啊。这个比如说哪一个小宗或者哪一个卿大夫他不认账，他想跟国君平起平坐，那怎么办？现在好，我这个都有记录在案，都有历史，打开一看就知道了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最初的历史记载史官的设立，我觉得可能不是像后世那样说是为政治提供一个参考，资治通鉴啊什么的，而就是为眼下的现实关这个政治关系提供依据的。所以说对于周人来说呀，历史首先就是拿来明确君臣关系的，也就是明确政治秩序的。一旦这种秩序得到明确啊，那么如果比如说有人要造反，那他是对还是错，那就一目了然了。而且这样做不只是能够让这个造反的那个人失去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让其他的贵族知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你应该支持谁，应该反对谁。所以呢，封建时代的统治啊，首先我们说他要统治的对象，比如说国君要统治的对象，绝对不是庶民，不是庶民，不是屁民，屁民根本不再被考虑之列。他要统治的对象是各级贵族，是士大夫。其次呢，我们说封建时代的统治，他比较讲理，他不像集权时代那样，那么依赖武力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在集权时代啊，弱干强支的话，这个朝代基本上就完了啊，就算完了。中央一旦压不住地方，那就完了，一定会天下大乱。唐朝的藩镇割据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在封建时代就要好得多，他的这个统治更重视道义，更重视道义。哪怕是在周王室衰落下去之后，仍然维持了几百年的时间。所以封建时代的社会，它的稳定性更强。我们说呀，这个封建制度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它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我认为首先的一个特征就是分权啊，因为封建本身就意味着权力的分散 ，power 的分散，而权力的分散则意味着不同权力之间一定会有对抗和制约，相互的制约。而权力的这种分散与对抗呢，它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它会有利于个人的自由。比如说托克维尔就说，贵族集体在同中央政权的这个对抗之中，保障了个人自由。因此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贵族阶层，就很难避免这个皇权的专制。这一点无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西方的历史都表现得很明显。再有一点呢，也是封建制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它的契约性。君臣之间呢，它是互有权利义务的啊，不是说像集权时代的那种皇帝对臣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那是绝对君权。而在封建时代不是那样，君臣之间是一定程度上咱们说是对等的，他有权利，互有权利义务，这就是所谓的君臣友谊。对这种契约关系的一种典型的描述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啊，意思就是说我如果作为一个君主，我跟我的附庸之间是有契约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之间是存在着权利和义务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君主， 与我附庸的附庸，也就是臣下的臣下之间啊，并没有这样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间没有契约，我没有对他册封，他也没有对我效忠，所以不存在契约。所以呢，尽管君主的这个阶层是高高在上的，但是他不能够逾越他附庸的这个中间层来直接统治或者管辖附庸的附庸，否则他就对自己的附庸的私权呢造成了侵犯。为什么？因为封建时代贵族对领地领民的这种治权，它是一种私权，它是以私权的形式呈现的啊。领地是贵族的私人财产啊，国家是国王的私人财产，统治附庸的附庸，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君主对附庸的私权的侵犯，私权啊 ，private right， 这个私权利。而君主呢，这个君主啊，我们说必须要尊重自己附庸的这个私权利啊，当然前提是你的附庸要这个履行他的义务。我们说集权时代不是那样啊，不是这样，集权时代是下官的下官还是我的下官，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如果说君臣任何一方不肯履行他自己的义务，或者是侵犯另一方的应有权利，那么这个契约关系就被破坏了，就被破坏了。如果说在附庸按照契约这个履行了他的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君主就要尊重附庸的权利和自由，不得侵犯附庸对他自己领地的主权。那反过来，如果君主单方面的要求附庸履行更多的义务，超出他契约规定的义务，那么这个就相当于说这个君主啊，他打破了这种契约关系，君主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违法的，违法的呀。很多今天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可能觉得这是现代的产物，其实不然。比如说大宪章啊，现在我们对大宪章的认识也不太一样，有人说它是基督教精神的体现，有人说它是这个盎格鲁民族自由精神的体现。但是我觉得比较靠谱的一个说法，应该是从税收的角度来解读啊，因为当时的英国正处于与这个法国的百年战争期间啊，这个英国的那个狮心王啊，理查一世啊去世了。然后他的胞弟这个约翰实帝王继位，这个约翰呢就战争中他就失利，为了取得胜利呢，他就在英格兰这个增加税负。这个税是谁交的呢？不是老百姓交啊，平民交的税那叫国税。在当时的英国是不存在着就是这个日常的这种国税的，只有在丹麦人打来的时候平民才交这个国税。为什么呢？要抵抗丹麦人，保护每个英国老百姓嘛，所以每个人都得交钱啊，这个大家一起集资来对抗丹麦人，这个才是国税，这个叫丹麦金。而约翰加的这个税不是丹麦金，因为他不是拿来保护平民的，而是为国王作战的啊，这个所以呢他收的这个税只能是封建税。而且封建税在当时是应该算是第一大税种，也就是国王直属的那些附庸大贵族才交这个税，然后贵族呢在他自己的那个附庸里边再收这个税，一层一层的交税。交税可以，这个国王要打仗，这些大贵族他是有义务帮助国王的，有义务出军队出钱帮助他的。但是问题是你国王不能这个片面的就增加税率呀，对吧？结果呢就激起了那些这个贵族的抵抗，他们联合起来跟英王打仗，就把英王胁迫下来，然后签署了第一份大宪章，1215年啊，确立了这个王在法下的原则，这也是后世宪政的原则的一个根源。所谓宪政，简而言之我们说就是所谓的有限政府嘛，也就是说公权力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啊，它不可随便来。那么这种思想其实并不是现代人发明的，甚至不是大宪章的发明，而其实就是封建时代的传统。 与其说是大宪章发明了王在法下的这种规则，其实我还不如说是大宪章只是重新确立，重新明确了这种封建时代的这种传统规则。因为这个根本就是封建秩序嘛，封建精神啊。比如说无纳税人统一不得征税，一般我们会以为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嘛，啊，或者说是大宪章发明的吧，其实不然，这个原则其实就是封建原则，是封建时代的精神啊，它是一种契约精神。它的渊源是这样来的，根据贵族和国王之间的这种契约关系啊，这个每遇战事，国王的附庸们就要为国王提供军事辅助啊，这是贵族的封建义务啊。你从国王那儿拿了封地，拿了好处，你就要给人家这个履行义务啊。主要就是提供骑士啊，来帮国王作战啊。而且这个义务呢，甚至都是定量的。贵族所提供的骑士的数量不是任意来的，而是根据这个贵族他所拥有的领地的大小来定的啊。比如说你有1000亩这个上等的土地，那你拿出这个每年就要拿出比如说100个骑士给国王啊，然后每个骑士为国王服役的天数都是定量的，是40天啊。如果贵族这个他我没养那么多骑士啊，那你也行，你把这个不足额的骑士你折合成金钱交给国王啊，就国王好拿着这个钱去雇佣骑士来进行战争，这个钱就叫盾牌钱啊。这就是封建时代的税收，它属于封建税。所以我们看一个贵族啊，他对国王交多少税其实是确定的，他不是随意来的，他取决于你应该给国王提供多少骑士。那么你应该提供多少骑士呢，也不是随意来的，它是根据你所拥有的领地的面积来的啊。这是早在你的祖先受封这个才艺的时候就定下来的啊，所以源于继承嘛。伯克一再说继承就这个意思啊，这是契约的继承啊，而不是说现在这个国王随便就能改的，那是早都定下来的，继承下来的，你金王是不能乱改的。所以如果国王随意提高对贵族的这个封建税的税率啊，随意提高单位面积这个要拿出的骑士的数量，那就相当于说这个国王违背了君臣之间的契约，违背了君臣之意。实际上在封建时代看来，这个国王就是违法了，违法行为啊，所以这就构成了对贵族权利，贵族正当权利的侵犯。所以贵族们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利是完全正当的。那么大宪章签订实际上就是对这种中世纪封建秩序的一个重新的明确，重新申明啊，迫使国王回归正轨，他并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那么实际上这种对于这个君主对附庸私权的这种尊重，这样的思维延续下去啊，就是西方社会对私权的这种尊重的和这个严格保护的一个渊源。英国人总说嘛，这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从这儿来的。近些年来啊，有一句话是这个英国的一位前首相叫老皮特，他有一句话，这大家都广为流传啊，就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实际上这就是来自于西欧的这种契约封建啊，在封建制里边，君主要尊重附庸对他自己领地的权利，那么这些个贵族啊，对于自己的领地的治权就是私权，就是 private right 私权，以私权的形式呈现的，而不是以公权的形式呈现的。所以君主要尊重臣下的领地权利，实际上就是对私权的尊重。那么同样的逻辑延伸下去，因为贵族还有自己的附庸，最底层的贵族还有他自己的附庸，那就是平民嘛。所以延伸下去的话，那么哪怕是平民，只要他履行了自己的封建义务，那么哪怕他的茅屋再破旧，就仍然属于这个平民的领地呀。在平民履行了这种封建义务的情况下，任何人 包括他自己的君主啊，也包括甚至包括国王，都无权侵犯他这个平民对于他自己领地的这个权利。在我自己的土地上，我就是主人啊，这已经有了，我觉得这已经有了点这个约翰密尔所谓私欲自由的这个意思了吧。每个人在自己的私欲之内就是国王，就是主权者。所以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英美的政治观念与西方的这个中世纪的封建制的这个联系啊，是相当的深厚的。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说西方的封建有着明显的契约属性，对吧？很明显。那么我们中国西周的封建有没有这样的契约属性啊？比如说在冯天宇老师的书里面，就是《封建考论》里面啊，他也是这样写，他就说中西封建制的区别在于，西方的封建是契约封建，中国是宗法封建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我也是完全赞同。但是我认为这个中国，尽管中国的封建是宗法封建，但不等于说中国的封建制里边这个不存在什么契约属性，不存在，不等于说中国的封建之中就没有契约属性，它是存在的。我举一个例子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只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知道在孔子的时代啊，那个时候这个孔子三十多岁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鲁国的君主是鲁昭公啊。这个鲁昭公有一次，他这个鲁昭公的时代呢，鲁国的政治基本上是被权臣三桓三家大夫把控着。那么有一次，这个鲁昭公这个就急眼了，就来劲了，就要去打那个权臣季氏啊。为什么要打他呢？因为当时有一回这个鲁昭公去祭祖，按照周礼来说，国君是大宗嘛，国君祭祖，你小宗这些士大夫你就要陪同在侧嘛，是吧？刚才我们就讲了嘛，这个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祖先嘛。可是鲁昭公那次去祭祖，这个鲁国的三桓没来啊，不但没来，那个季氏还同一天他也祭祖啊，这也是违礼的呀。因为按照周礼的这个规则，叫君祭孟月，臣祭仲月啊，你不能同时祭祖，你要同时祭祖，那你来不了，那怎么办？所以必须得分开，国君祭祖的时候，你卿大夫不能祭祖。那不冲突了吗？但是这一次这个季孙氏他在同一天祭祖，而且他不仅同时祭祖呢，还干了一件更过分的事儿。当时祭祀要跳一种舞叫万舞，然后跳舞的这个队伍啊，根据贵族爵位的不同，他也不一样。天子是八列舞者，每列八个人，就六四个人，这叫八翼啊。诸侯呢是六列，这个大夫是四列，当时这一列叫一翼，士是两翼两列。所以呢，平时这些各级贵族他都养了一批这个跳舞的人。那么鲁国的国君他需要用六列人嘛，所以他就养了六八四十八个人，至少四十八个人。那么各个大夫因为要用四亿人嘛，所以他就养了这个四八三十二个人。结果那一天这个季孙氏啊，这个季氏啊，他不只是想用四列舞者，他想用八列，也就是八亿啊，这就成了天子的这个规格了。这个后来孔子说，这个八亿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讲的就是这件事儿。那但是他自己只有四亿舞者，跳舞的人怎么办呢？他就偷偷的把这个鲁昭公的这个舞者给调过去了，跳舞的给调过去了，调去了四亿，就凑足八亿嘛。结果鲁昭公在祭祀的时候就发现，这跳舞怎么来只来了两列人啊？那知道真相之后就非常生气，后来呢就找了个机会，找了个借口就发兵攻打祭祀，但是呢又久攻不下，这个鲁昭公就让人去找三桓的另外两家来帮他。因为按照当时的这种规则，君主打仗，你这个大夫当然要出兵帮忙了，这封建这个义务嘛，是吧？ 结果呢，这个苏孙氏就派了家兵来了，但是他的家长没来啊，是他的这个家司马带兵来的。这个家司马叫宗立，这个人呢带兵来了之后，却没有马上去帮助鲁昭公，而是先跟他的手下商量，我们应该帮哪方啊？啊，宗立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家臣也，不敢治国啊。他意思就什么呢？他说我宗立，我只是叔孙氏的家臣，我的君主是叔孙氏的家长，而不是鲁昭公啊，不是鲁公，所以帮哪一方，他要考虑的不是鲁国，也不是鲁公的利益，而是他们叔孙家的利益。所以他就问手下，问这些当兵的，说凡有季氏与无，与我孰利啊？意思就是说，季氏存在与否啊，哪一个对我更有利啊？对我们叔孙是有利啊。这手下就回答说，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唇亡齿寒的道理大家都懂，如果季氏被灭了，咱们叔孙氏也跑不了。宗立听了之后非常果断，救主啊，就救他。我们于是就发兵帮助季氏，一起把鲁昭公打跑了。我们先不管那些细节，我们先看一看宗立的这个行为，他是不忠于君吗？啊，他是不遵守封建契约吗？不是，其实他的这种做法反倒正是忠君遵守契约的表现。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君主不是鲁昭公，我君主的君主不是我的君主啊？为什么？因为鲁公不是他的君主，他的君主是叔孙氏，因为他与鲁公之间没有这种契约关系，他与叔孙氏这个家长才有这种契约关系。那么我们说类似的这种事情呢，在春秋时代还发生过多起，这说明什么呢？啊，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封建关系其实是有着明显的契约属性的啊。所谓这个王之王上并非武王，臣之臣下并非武臣，只有封建契约，只有契约式的封建才会有这样的表现啊。那么这个儒家与西方保守主义他们的这种历史背景，这种封建制度，这个简介我就讲完了。那么最后我要讲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对封建这个词儿的误读，它是怎么来的？这个我也只能是简介啊，因为历史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话题细究下去，我看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了啊。好在我们有非常棒的历史学家帮我们做这个事儿啊。就冯天瑜先生在他的《封建考论》一书中，就做了非常细致的梳理还有考证。我只是把他的工作呀，把它简单的总结一下，分享给大家。我们说，其实，在清末民国之前，其实中国人对这个封建啊，他并没有什么误读，甚至我们说严复首先就是用封建这个词儿来翻译西方这种中世纪的 feudalism， 人们用这个词儿，用封建这个词儿，可以很准确的理解西方的 feudalism 啊，没有误读。比如说，甚至我们说这个毛泽东啊，他在1973年写了一首七律。七律读封建论成郭老，他写了一首这么一首诗，他这个里边就提到封建一词。他这首诗我念一下，他说：劝君少骂秦始皇，坟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石丕康，百代都行秦政法，石丕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后反文王。他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说在20世纪的这个40年代啊，30-40年代，郭沫若呢，他在重庆写了大概10篇文章吧，对墨子、韩非子，尤其是法家做了大量的严厉的批判，然后结成一本书，这本书就叫《石批判书》，可以说是专门批判法家的思想的啊。而且他称赞孔子是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变革潮流的。这个里边这个秦始皇被骂得很惨，那么老毛就写了这么一首诗来反对郭沫若几十年前的看法。 啊，这是它的背景。我们现在且不管其中的内容怎么样，但是我们至少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本身对封建的理解是没问题的。他最后的一句“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后反文王”，这里说的唐人就是指唐代的柳宗元，字子厚。他写过一篇封建论啊，认为这个封建不如集权啊，非常有名气。因为从秦代之后，秦代一统之后呢，这个历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论的，到底是封建好还是集权好，这是有争论的。其中以柳宗元的这篇文章就是可以说是最棒的啊，但是他是挺集权的，他不挺封建的。所以毛泽东这里就说，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读完了这个柳宗元的封建论，你就不会想着回到周文王了。周文王是封建制的那个代表嘛。我们说这个法家是推崇集权的，而儒家是推崇封建的，所以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啊。这个谁对谁错我们先不管他，但至少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封建这个词儿是没有误读的。那么我们今天对封建的这个误读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参考冯天瑜先生的考证，其实是两条路径啊，不是一条路径，是两条路径，很有意思。第一条路径是陈独秀，根据这个冯先生的考证，封建这个词儿啊，这个含义混乱，最早发生于新文化运动期间，将这个封建等同于落后、臣服、反动，首见于哪儿呢？首见于陈独秀在1915年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他说：“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争之故训，而不可为污，谬种流传，岂似今日时？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一。”啊，同时呢，陈独秀首次将封建与君主专制等同。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这个文章叫《今日之教育方针》，他说：“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人民为统治者之命是从，无相互联络之机缘，团体思想因已薄弱。”这个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也正以当时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体系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那么我们说陈独秀怎么会有这样的曲解呢？啊，他也是那个时代的人呢，他不应该有误读的呀，是吧？是为了迎合马克思的社会五阶段论吗？这个有没有影响我们暂且还很难说，但是他对封建的这种看法、这种态度啊，怎么来的呢？其实是来自日本。我们知道他从1901年到1914年期间，他曾经五次去日本留学，五次去日本游学。这个晚清甲午战争之后，我们知道中国人游学日本成了一种风尚。而这个时代啊，当时呢正是日本反封建的第二次热潮。第一次热潮是什么时候？是在日本搞明治维新的时候，1868年前后。这个改革呢其实是以普鲁士为师，因为普鲁士当时经过施泰因的改革，废封建立郡县集权化。那么普鲁士为什么要这么搞？是因为这个几十年前19世纪初，这个拿破仑轻松就把普鲁士给击败了。拿破仑携大革命集权之威，让普鲁士可以说是受尽了屈辱啊。这个所以呢，而且呢，普鲁士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向都很高，所以普鲁士人就要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富国强兵。那怎么办？那就学法国搞集权了。所以改革了三十年之后，普鲁士真的富国强兵了。这个到日本明治维新前后，这个普鲁士可以说已经是欧陆的第一强国，甚至大有赶超英国的势头啊。所以当时日本学普鲁士其实是很正常的。所以他也搞了废藩置县，也搞了集权化，把封建制给废除了。对此呢，当时日本国内就有争论， 因为各藩的旧贵族他肯定要反对嘛，所以那些支持集权的那些人啊，就对封建制度大加批判啊。这些人其实有不少也是受西方的这种反封建思潮的影响啊，比如说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啊，比如我们很多人喜欢的那个福泽谕吉就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啊，还有一位叫中江照民被称为日本的卢梭，他们都反封建啊，反封建就会反儒家。比如说另一位，还有一本日本的哲学家西周，叫西周，他就既反封建又反儒家。这种对封建的负面态度就一直延续下去了。等到陈独秀游学日本的那十多年啊，这日本还掀起了第二波反封建的高潮。那么日本这个陈独秀就在日本啊学来了这一套。回国之后就开始生搬硬套了。为什么说他生搬硬套？我们说日本人反封建，或者法国这个大革命那个启蒙运动时候反封建，咱先别管反封建对不对，至少人家当时法国日本都是有封建可反的，对不对？可是你陈独秀跑回中国反封建，那就有意思了，你哪有封建可反呢？你封建早都没了。这是一条路径，是陈独秀啊。另一条路径是来自于列宁，这些内容都是这个冯老师冯先生的这个封建考论中的内容啊。我们知道马克思啊，他对封建的含义没有什么误解，他理解的封建就是那个中世纪的那种那种我们说 feudalism， 而地主与农民这样的二元格局的这种模式，在马克思那里那不叫封建，那不叫封建。马克思认为当然这个马克思认为啊，封建属于前现代社会，但是它只是前现代社会的一种啊，它不只有前现代社会，并不只有封建，还包括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在马克思那儿，这个中国属于东方专制主义，它也是一种前现代社会，但它不是封建。所以我们说马克思那儿是没有这种误读的。这个误读是从哪来的呢？是从列宁那儿来的啊。列宁对封建的误读，这个首先是针对俄国自己，还首先不是针对中国，是针对俄国他自己。我们知道俄国的封建是什么时候没的，它是两次重要的改革，一次是在18世纪初啊，这个彼得一世改革啊，削弱了贵族封建贵族的势力，然后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并不彻底。到1861年，也就是19世纪的中叶了，又搞了第二次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这次是比较彻底的，废除了农奴制啊。我们这个教科书中经常会说什么废除了农奴制，其实废除农奴制，你还不如直说呢，就是废除了封建制，就是把贵族干掉，然后集权化啊。所以我们一见到说废除农奴制，基本上就这意思。那么当时俄国对这个废封建集权化，它就也伴随着对封建的这种贬低和批判，这种态度就影响了列宁。那么也就是说，封建的就是不好的。而且呢，毕竟俄国的封建时代距离列宁也不算远，列宁是1870年出生吧，所以尽管列宁闹革命的那个时候，俄国已经没了封建制了，但是他仍然把俄国的这种落后归于封建。归因于封建，但是当时毕竟俄国已经没有封建了，你怎么才能这个打着反封建的旗号去闹革命呢？这个列宁呢，他就曲解了马克思的原意，把俄国当时的那种模式，也就是跟中国差不多地主跟农民的那种经济结构，他称之为封建啊，然后反封建，然后这样就有了革命的合法性嘛啊。然后他确立了这种对封建的看法之后，回过头来再看中国，那中国当然也就成了封建了啊。所以后来随着苏俄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列宁的这种封建概念在国内就成了主流了。比如说列宁首次把中国这种传统的这种社会归于封建是在哪儿呢？是在1912年啊，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的民主主义和这个民粹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刚刚中国搞了这个辛亥革命嘛，这个 列宁拿这篇文章是来批判孙中山的，斥之为民粹主义色彩的这种革命啊。他这个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5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啊，等等等等，写了很多，我就不一一去讲了哈。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也挺累的，今天是周五，祝大家周末愉快啊，先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我们下次再见，感谢大家，谢谢，再见。我首先回答一下爱莲老师的提问，他的提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嫡长子继承了父亲的封地之后，那么他的兄弟们怎么过活呀？怎么生活呢？是这样，他的兄弟们，说的现代一点啊，可以靠给他打工过活，比如庶出的这个子弟就可以给他打工过活。那么那些低出的低亲的兄弟，实际上还可以再次裂土分封啊。如果没有足够的土地了，那就没办法了，那你只能是这个但是呢，在当时呢，虽然说这个封地这个土地是嫡长子继承，但是当时都是一种家族式的这个宗族嘛，所以尽管这个封地的这个合法的归属属于嫡长子，爵位属于嫡长子，但是他，哎呀，我讲到哪儿了？刚才一松手没了。这个弟弟们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整个这个宗族的财产其实是共享的，虽然他的合法的归属是属于嫡长子。但是你只要是他的弟弟们，这个财产这个收入是共享的，你要吃什么你都有，你要住哪都有。爱莲老师第二个问题是说，西欧这个封建时代的这个土地私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可以这样说，基本上在各国都是在很晚的时代土地这个才能够私有，但是具体年代我是不了解的，这个我不是历史学家，所以我没有那么深的历史上的功夫。但是基本上都是很晚的时代才有的，甚至有一些干脆就是在封建制解体之后土地才私有。因为在封建时代，这个土地属于贵族，老百姓是不能够买卖土地的，至少你是不能够买卖他的所有权。当时的土地买卖主要是买卖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它的所有权在封建时代就是归属于贵族。但是时间长了，这个买卖这个使用权啊，大家都忘了它是使用权了，它就变成所有权了，就变成这个交易了。但是它的时代都是比较晚，但是确实在封建时代这个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土地买卖。一开始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使用权的交易，但是后来大家都不记得了，就成了所有权的交易了。这个事情在英国还有一件深远的影响啊。什么影响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英国包括美国政府到今天他都保留着征地的权利啊。为什么呢？美国的征地权是从英国那儿学来的。那么英国为什么有政府有征地权呢？就是因为从法理上来说，英国的那些土地都是属于国王属于贵族所有的啊，真正的所有权或者说名义上的所有权还在贵族那儿，而老百姓的所有权其实原本只是使用权。所以你平时交易你自己这个民间交易没问题，但是如果政府真的想征一块地的话，他是可以去征地的。这一点就是这种封建遗存，它是封建遗存啊。回答舒崇老师的问题，他说古希腊古罗马是封建制吗？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封建制。他那个古罗马是这个共和国嘛，后来变成了帝国。古希腊应该也不是。周明和老师周老师的这个问题啊，他说美索不达米亚古代的文明也有很深的这种人文主义或者说人本主义的色彩。他说会不会跟他意思说会不会跟这个周人的这种传统他是这种相似啊，会不会跟周人有一定的关系啊？会不会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说不准，这个需要史料的这个介入才行啊，这个我确实不了解。毛毛老师说秦朝的那个郡县制，说跟周天子不一样啊，那是不一样，是不一样。周天子那个不是郡县制，但是倒让我想起一句话哈，就是什么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都觉得，有一句话叫书同文，车同轨，我们一般都觉得这是专门拿来形容，秦朝一统之后的那种盛况的，但实际上它应该是中庸里边的内容吧，是拿来形容，是拿来描述这个西周时代的。回答书虫老师的问题，他说，怎么去理解古希腊、古罗马的这种民主制？因为他那个时候，马克思不是说他们是奴隶制吗？我们说奴隶制是不可能成为政治制度的，你存在的奴隶的地方，那个我觉得不能把它说成是一种政治制度，它只是一种可能是一种这个社会状况或者是一种经济状况而已，它不能算政治制度。那么古罗马、古希腊的民主是为什么它同时还存在着这种奴隶制呢？是因为它的民主只有我这个国家、这个城邦的公民，你有了公民身份，你才有民主。它是对公民的这种民主，而不是针对所有人的民主。比如说，外国人到了这个城邦，到了这个国家，他就没有同样的权利。也就是说，这个古人就是我又想起贡斯当的那个古人的自由和现代人自由那个事儿了。就是说，古代罗马、希腊的这种民主，它一定是有范围的，而且这种民主是指公民们参与政治的那种自由，所谓的自由。这个对政治的参与才叫民主，所以你只有有了公民身份，你才有民主。我回答一下安妮老师的提问，她说西欧的封建制是契约关系，而西周的封建制啊是宗法封建，同时又具有契约的属性。她说这不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因为西欧的封建制没有宗法属性啊，中国这块多了一块，它有宗法属性。我回答一下毛毛老师的问题。他说，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和中国神话都是原始氏族部落背景，但又有何区别呢？我对这个神话这块，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我了解不是很多。但是我估计毛毛老师这个问题应该是说，这个西方古代古希腊、古罗马，它也有这个宗族，我们中国这边古代也有宗族，有宗法制，那么何以会有不同的走向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些历史的偶然性吧，因为中国这边正好这个宗族跟政治它是一种同构，或者说宗族本身内部就有政治的这种属性，已经有了政治了，所以等它扩大了之后，它就完全政治化了。而西方呢？古罗马、古希腊可能没有这个，它可能不太一样。我现在回答一下，老顽童老师的问题。他说，保守主义是否就是既得利益者对旧制度的迷恋？我觉得不能这么说。保守主义它有它的这种非常高超的一些这个智慧在里面啊，这个我下一讲会讲到啊，请。这个到时候我再说啊，到时候我再说。我回答一下书虫老师的问题，他是说儒家能否真正与现代西方文明的民主接轨？其实这个我完全不敢想，也不想去做这种事儿，就是说走中国自己的这条路，然后慢慢的衍生出什么民主这种东西，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就应该学西方啊。我讲这个儒家这些的，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拆一些组织的台，就是为了拆台，省得他们拿这个儒家来利用。呵呵，这段掐了，别播。呵呵